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链接创意，同步创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科创中国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技创意领域的一些资讯以及相关的大事件。先来欢迎各位走入本期的科创在线。在今天的科创在线当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新闻有：科考中国五项考古成果发布，感知智能迈向认知智能，中国游戏出海机遇与挑战并存，2021循环经济报告，马斯克警告 SpaceX 破产风险。首先关注一下考古中国的相关消息。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最近在线上召开，聚焦新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通报了浙江余姚施坳遗址古道田、广东英德盐山寨遗址、甘肃青阳南左遗址、甘肃张家川疙瘩川遗址、河北张家口邓槽沟梁遗址等五项重要考古成果。相关专家表示，本次通报的五项重要成果展现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不同阶段新石器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近年来，语音、人脸识别等感知智能技术相对成熟，但感知智能在处理需要知识、逻辑推理、思考等复杂任务时表现并不理想。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深入发展，如何赋能机器人像人类一样具备思考能力，实现认知智能，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对于感知和认知智能的定义，创新工厂首席科学家、北京兰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周明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感知智能是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手触摸得到的一些感知信号，而认知智能是 AI 技术对人类语言理解后进行推理，实际上是人类思维和大脑行为的表现。周明认为，认知智能技术的一个瓶颈是语言的理解问题，比如说由于上下文不一样，词的意思就不一样，一个句子虽然用同样的词，语气变化和意思也会完全不一样等。他表示，随着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企业对人工智能的需求也逐渐从感知智能过渡到了认知智能。认知智能可以帮助企业从大数据中获得信息，在知识图谱和产业规划的基础上进行推理，然后形成洞见，对业务报表流程做出趋势判断等。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从感知智能大步迈向认知智能。知名移动数据分析机构表示，中国游戏海外影响力日益增强，高速增长中蕴含着危机和潜在机会，中国游戏厂商需要找到融合玩法或者题材的突破口。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中国移动游戏海外下载量达到17亿次，上半年中国移动游戏海外用户支出达到81亿美元，与2020年上半年相比增长 47%， 这也使得中国游戏发行商在上半年占据了全球消费者移动游戏支出 23% 的份额。据了解，该机构此前提出了一个新的游戏品类模型，包括蓝海探索品类、稳健增长品类和差异竞争品类，按照游戏数量、游戏支出等维度打分。具体而言，运气战斗、合并消除和乱斗属于蓝海探索品类，产品数量较少，但具备较高的用户增长，且用户支出较快增长。三消、融合、模拟运动属于稳健类增长的产品，用户持长相对居中，用户支出增长比较稳健，可关注品类创新以及用户获得的新渠道。现在中国游戏海外影响力日益增强，营收增长跑赢大盘，而高速增长中蕴含着危机和潜在机会，需要通过深入把握目标玩家的喜好，找到融合玩法或者题材的突破口。再来关注一下2021循环经济报告。近日，京东与合作机构联合发布了2021循环经济研究报告。报告通过用户调研，对2018年以来二手电器产品的销售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其实沉睡着一座矿山，如果能够唤醒并且使之进入良性循环，将会创造令人瞩目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公开数据表示，2020年中国市场智能手机销量大约是 3.07 亿部，近 50% 用户更新电子 产品的频率是两年一次。对于换下来的旧手机，有高达46%的消费者因为没有合理的处理方式，不得不把旧电子产品闲置在家中。如今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闲置下来不用的产品，其中38%的消费者家中甚至闲置3件以上的旧电子产品。以北上广深大城市人口和住户数量计算，每个城市都有一座由闲置电子产品构成的城市矿山，其中不仅包括大量依然可以使用的设备，而且报废产品中也有存量可观的且种类丰富的有用的材料和稀贵金属，另外还有大量废旧电池，存在着环境污染的隐患。手机或其他精密电器报废处理和循环利用工厂熟练的操作岗位日益成为重要且紧缺的职业。经过专业处理后，不仅环保危害可以解除，废料中的金、铜、铊等贵重金属以及其他材料还可以得到回收，通过有效的循环系统得到安全且有益处的处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警告，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猛禽发动机制造危机，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会面临破产风险。据报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舟火箭所需要的猛禽发动机制造进展缓慢，令马斯克懊恼。有媒体报道，马斯克在一封发给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猛禽制造的危机比数周前的情况差得多。如果星舟飞行频次明年不能达到至少每2周一次，我们将会面临真实的破产风险。猛禽发动机不仅对星舟项目至关重要，同样也是星链计划的核心。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过去数年间融资数十亿美元，主要投入星舟和星链项目。据了解，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迄今发射大约1700颗星链卫星。今年早些时候拿出升级版的星链卫星改进方案，但升级版卫星必须由星舟火箭发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以上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环球网、科技日报、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正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科创面对面的部分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数字货币有关系。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呢？就在几天之前，我看到新闻报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宣布，该银行呢成立了纽约创新中心，以构建和测试新的金融技术，包括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和跨境支付。那么今年以来呢，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啊，对于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关注已经陆续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当局正在加快步伐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国际清算银行今年1月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末，全球已经有86%的央行正在研究央行数字货币。那么在2017年呢，这个数字仅仅是65%。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数字货币的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希军。赵老师您好。 你好，玉龙好。 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说数字货币。其实这个话题呢，大家应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目前已经可以接受到了。 对， 比如说我现在在逛街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地方会向大家来介绍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就是我刚才在新闻当中所说的数字货币，这个理解对吗？ 对于中国来讲，数字人民币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法定数字货币了。 嗯， 但是如果是说数字货币啊，因为货币这个就比较笼统了啊，相对来讲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基本上啊，然后的话呢，它有这个法定的，也有不是法定的啊，也有这个本币，有外币，所以比较复杂。 嗯， 但是如果是说禁止数字货币的话呢，应该说这个相对来讲还比较聚焦一些，我们有官方的法定的数字货币，还有一些私人的这种数字货币，号称叫数字货币，比如像比特币也可以称之为数字货币。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空气币有人说它就像是空气一样， 对， 就看起来呢好像是货币，但实际上呢可能是一种骗局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对， 那么我比较关注的是，现在全球央行都纷纷启动了数字货币的测试工作，比如我刚才说到的，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呢都已经开始测试数字货币了，还有呢日本、泰 国、俄罗斯的央行呢，都已经宣布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上半年呢，也会启动央行的数字货币测试工作。原因是什么呢？ 实际上的话呢，关于这个数字货币这块，实际上先出来的是私人的开发的数字货币，比如说最早的一款就是比特币， 对。 那么后来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国家官方的机构，特别是一些国家的这个中央银行开始重视这个事情，开始介入它的研发，甚至是比较走得比较远的，像开始试用，甚至是实用等等，我们国家这个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话呢，也是比较早开始关注这个事情，然后也是比较早的就建立了这个研发的团队，和研发的机构来开始正式的研发相应的这个数字货币，那么也是世界上面最早把这个数字法定数字货币用于实用现在还在试点了，这个国家之一，那么从目前的推进的情况来看应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国家的中央银行去关注，然后是研发，然后是开始试用甚至是推广它的法定数字货币呢？就是因为跟我们整个经济的这种发展变化、技术的进步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时代到来以后的话呢，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的经济活动呢，开始向数字化发展，开始在依托互联网来进行来完成，甚至有很多的经济活动呢是建立在互联网以上的，在互联网内进行的一些虚拟性的活动，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在经济活动的定价交易结算清算支付方面的话呢，有相应的一些新的要求，这样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它的货币的主管部门，中央银行也好，货币当局也好，就开始随着经济的数字化，那么交易支付工具也不断的数字化，才有了大家都来推进数字货币的这么一个做法。同时的话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有很多的私人机构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它也推出了自身的一些数字货币，像比特币莱德币这些东西也非常的多，而且五花八门。但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数字货币由于没有官方来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价值的托底同时的话呢也很难在所有的官方认可的交易中间来进行使用，那么它就越来越成为大家进行投机的一种手段了。同时的话呢，还会被用来进行一些非法交易的手段，进行甚至是一些犯罪交易的一些手段。那么它扰乱了这个正常的金融的秩序也带来了不必要的社会的一些问题，所以有必要就是在很多方面它把它隔离开来，甚至在交易中间能够把它驱逐出去让它不再为非法的交易甚至犯罪交易来提供一个便利所以为了打击这个非法的这种数字货币那么我们把合法的法定的数字货币这块就要把它建立起来，服务于我们新的经济，服务于网络方面更多的居民的交易。 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我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不太明白，我们在推进数字货币的工作，实际上是要产生一种新的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一种货币的形式。它的本质呢，其实就是区块链技术，然后外加一些加密解密的技术。但是在这些技术呢诞生以前，我们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电子支付的系统。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就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完成了人民币的数字化。那在数字化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可以实现一些跨境的支付，比如说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在日本，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甚至前两天还有人跟我说，他去瑞士，在瑞士的山顶上某一个小店里面都能够用支付宝来进行支付。就这种支付体系已经很健全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去开发数字人民币呢？ 是这样的啊，咱们现在的这些啊数字类的支付工具是很多了啊、 嗯。 我们国内大家用的比较普遍的，像你用支付宝， 嗯 啊，也用可以用这个啊这个微信来支付啊。现在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支付的手段，非常的多。但是呢，这些手段基本上都是在线的，就是你用的时候，你必须的，你的手机这个支付的终端必须的连上网。啊，如果说你离开了网，你的微信打不开，支付宝打不开，你就没有办法支付了，所以它只能是在线。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啊，有一些啊网络达不到的地方，通不到的地方，你要进行支付活动，你就很难用现有的这个手段来完成。 嗯， 啊，所以这是啊这个。现有的这些啊，我们看到的支付宝也好，或者是微信支付也好，它的一些啊困难问题，它不像你随身带着现金，啊，带着个钱包，钱包里头有现金，我跑到哪儿去，啊，都能够拿出现金来给别人付款。 有没有电？有没有网？我其实都可以用这个钱， 都无所谓，都可以 啊。 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有啊差异的，有差异的， 嗯、 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现有的这个啊支付的话呢，一般来讲啊都是要经过相应的账务处理系统的， 嗯 啊，就是说你必须得在啊或者是支付公司或者是在银行开有账户啊，然后你把这个钱先放到你的账户里头去啊，然后你的手机也好，你的这个支付的终端也好，这是一个工具， 嗯， 然后你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工具把你在银行账户里头的钱啊给付出去了，啊，这是一个工具的作用，啊，那么如果是说啊你没有银行这个账户，那么你就很难把这个钱放到哪去了，啊，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像现金那样，我随身搁着拿出来就可以付了。啊，你没有账户，所以对于那些不能在银行开设账户的这些人来讲， 嗯， 那么他也没法用这个工具，啊，所以这是一个啊，一个另外一个啊，可能会有的一个啊一个问题了啊， 嗯 啊，但是呢，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尽管我们很多人啊能够很方便的到银行去开账户了，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可能他在银行。不能有账户或者开不了账户、 嗯、 啊，那么在这些方面，这些人他可能啊用这个现有的这些啊支付的啊工具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困难和一些问题。 嗯，所以您的意思是，之所以在现有的支付体系网络化已经很成熟的条件之下，我们在开启数字货币，其实是为了多增加一种便捷的支付方式，将手中纸质化的纸币给它换为一种电子货币。 这是一个方面啊、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就是经济的数字化， 嗯 啊，交易的数字化，将来你会有越来越多的啊经济活动是在互联网上面展开的，是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完成的。那么这些交易活动，当然你也可以用现在啊我们用到的这些支付工具来完成，但是如果它本身就是数字资产的话、 嗯、 啊，那么这些数字资产你再要把它换成现实中间的货币，然后再倒过来再用这个货币去支付，然后付完了以后又把它换成啊这个数字资产，要经过多道的这种交换，这个每一次交换就会增加成本啊，那么现在的话呢，如果是啊实际上有数字货币的话，那这些数字资产就完全可以用数字货币来表示了，它不需要啊从这个数字资产换成啊这个我们现实中间的货币，然后再啊给它一个定价估值，然后再把它啊再又变成数字化的啊这个价值，再把它在网络上面再进行交易。这个过程就不用了。 您刚说的数字资产具体指的是什么？能给我们打个比喻吗？ 比如说吧，你啊、假如说你要做游戏的话、 嗯、 那么你可能啊会在互联网上面啊设计一个游戏的账号啊，申请游戏账号、 嗯、 然后会啊购买游戏币，这个游戏币啊可能会在你的这个啊这个游戏里头会起到一个啊，购买各种各样装备啊，什么这些东西的作用，这些装备是有价值的。 嗯， 啊，这个价值 它只现在体现在它的游戏中间，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卖掉，你也可以换成钱。 嗯， 那么这个买卖的过程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你在虚拟的世界里头进行买卖进行交易，另外一方面你在现实中间把一些东西把卖掉以后你挣钱。 嗯， 那么在虚拟的交易中间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用虚拟币来进行交易结算，你就不需要用到现实中间的这些货币了。 嗯， 这样成本就比较低。如果说你要在现实中间，那我要把人民币换成虚拟币，然后再去买游戏，然后我要把它卖掉的话，又把它换成虚拟这个游戏币，然后又换过来，要做等于说重复了两次这个交易。 您说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但是我突然想到有这样两个情境，就是第一个情境，实际上现在在很多游戏当中，他们已经存在自己的游戏代币了，比如说 QQ 币。 对， 这个游戏代币的存在，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取代了您刚才说的数字货币的功能？第二个是对于一个普通玩家，比如我而言，中间换一道手，这个其实我自己感觉不到什么辛苦，这个完全是后台的操作系统，或者说银行和这个游戏公司之间的一种交易，我要的就是最后的钱。如果你中间再加入到了数字货币这个环节，它最后变成钱的时间又变得更长了，对于我个体而言，我倒觉得反倒是更麻烦了。 它是这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你把游戏币换成这个正式的这个我们现在法定的货币的时候，它的汇价会有多大的变化，有可能会发生波动，或者是说涨了或者跌了，会给你带来风险。第一，第二的话呢，如果多换一道，多一次运算的话，对于你个人消费者来讲，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如果是说对于整个机器来讲，整个耗能来讲，它可能就会有更高的耗能，所以后台的成本可能消费者可能你感受不到，但是多运行的这些耗的电啊什么之类的，游戏公司或者是后台，它会有一个感受。 对，这是全社会的成本，一个人的一笔交易会耗这么多的电，那么整个全世界那得耗多少电？那回头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已经腾讯的 QQ 币，它可以存在某些交易，买个皮肤什么的，这些 QQ 币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充当了数字货币的功能？ 在它那个交易设定的场景之内，是充当了货币的功能的。然后从这个交易和现实之间的交互的过程中间，它是变成了一个商品，因为你现实中间有现实中间法定货币，你通过法定货币来购买这个 QQ 币或者是游戏币，那它就是一个商品，由于它是商品，但是它在游戏中间又充当了货币，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可能会出现的波动。那如果是说我们直接有一个数字货币，可以完全取代那些游戏币啊什么之类的，就像你现在到现实中间的游戏店里头去一样，你用人民币去可以投在里头都可以，那就省得再去倒这个手了。 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了 QQ 币， QQ 币和现在网上大家所熟知的比特币、莱特币跟这些所谓的空气币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它有一些差异。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莱特币啊、比特币啊，它的构建啊，它的创建吧，它是基于互联网的技术，来构建起来的。就是你刚才咱们聊天的时候你提到的，就它的最基础的技术就是所谓的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对， 然后加上加密解密的这些技术，那么加在一起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现代的叫数字加密货币，但是 QQ 币的话呢，它最早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它还是模仿了我们现实中间的这个货币的只是一个记账单位，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不完全是基于互联网这个技术来产生的，所以它这个记账单位实际上更多的是接近于我们现实中间货币的这么一个记账单位，从技术层面来讲或者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实中间我们以前用到的什么单位的一些购物券等等此类的东西，只不过它用在虚拟世界而已。 对，您刚才用购物券这个比喻其实特别合适。我们再说回比特币以它为例， 比特币呢和 QQ 币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 QQ 币可以发行多少完全看腾讯公司自己的意愿， 对， 几亿枚几十亿枚要多少有多少，无非就是后台程序改个数字而已。但比特币呢，它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它从一开始呢就设定了是2200万枚，那么这个数字是有上限的，随着现在大家挖矿的这个难度提升，其实剩下的比特币的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这个是它和 QQ 币之间最大的区别。刚才说了一下比特币和 QQ 币之间的区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刚才谈到的比特币啊、莱特币啊，以及我们说到的数字货币等全球央行所发行的法定货币，这个彼此之间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接着聊。这里是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一会儿见。 北京的胡同，千年的文化，胡同连着千千万万家。小时候常在胡同里玩耍，小伙伴一起长大。春天爬上树，一起摘槐花，夏天树下一起把花拉。秋天爬墙，一起望天涯，冬天四合院里过家家。我们曾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无论走到海角天涯，总会把你牵挂。一条胡同，一种文化，冰糖葫芦蘸芝麻，有时帮忙，有胡同相互同伙。香味儿扑鼻的槐花，找到日夜思念的老家。望着那历史悠久的青瓦，流出了万分激动的泪花。 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希军，再次欢迎赵老师，您好。 谢谢，玉龙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下有关数字货币的话题。简单回顾一下新闻事件啊，就在不久之前呢，美国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宣布呢，这家银行成立了纽约创新中心，以构建和测试新的金融技术，包括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和跨境支付。其实呢，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这个行动啊，还算是慢了。在此之前呢，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了在央行层面的数字货币的筹备的工作，有一些呢已经付诸实施了，比如说咱们中国，大家呢在生活中都已经可以接触到数字人民币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张老师说一说数字人民币相关的话题。在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和大家谈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很多呢在网上玩游戏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QQ 币啊，以它为例，我们说了一下 QQ 币和数字货币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在网上已经是很多年的，比如说比特币、莱特币啊，这种空气币，它们和央行所发行的数字货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张老师， 哎，最大区别就是说这个发行的主体以及它的责任。 嗯， 啊，应该说的话呢，就是像啊这个比特币啊、莱特币啊啊等等这些啊，我们叫做私人的加密货币。那么这种货币的话呢，它的发行主体是私人。 嗯。 啊，它是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啊来开发出来的，啊，那么没有人在背后给它做一个信用的支撑， 嗯， 它也不需要信用的支撑， 嗯， 啊，它的信用支撑就它的互联网的技术，就是区块链的技术。但是呢，我们现在啊看到的各个国家中央银行或者货币当局他们发行的啊这个法定数字货币呢，跟这个比特币啊、莱特币啊啊是不同的。首先它有一个发行的主体，它是中央银行或者是说货币当局，啊，这是这个国家啊授予中央银行的这种唯一啊独一的啊发行权，货币的发行权，它的国家主权的一种，那么只有它能够发行。第二个，它是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的，啊，就是我发行这个货币，你在用的时候后边这个信用支撑是国家啊，不是说啊没有信用支撑，也不是说是某个私人来做信用支撑。那讲到这一点的话呢，曾经也有一些单机构啊，像这个啊 Facebook， 他曾经啊发布过啊这个一种啊设想的他的数字货币 Libra 啊 Libra， 对， 他这个货币的话呢，因为他不是国家信用来支撑的，所以呢他搞了一个转换。啊，转换的一个机制，就是说他通过把 Libra 跟啊他持有的美国的国债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国债进行挂钩，啊，然后背后那国债代表的是国家信用，还有这些用这些国家的信用挂钩的方式来支撑他的这个啊数字货币，但本质上面的话呢，它还是一种私人发行的 Facebook 嘛，对吧？是私人发行的一种货币，这有这种方式，但是大部分的私人货币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是很大的差别，就是啊，发行的主体是国家或者国家授权的这些货币管理部门，或者中央银行，还有个是国家信用来支撑，那么啊，所有的私人发行的基本上都没有这两条。 其实我们现在使用的货币呢，也是历经了一个演变，这个演变呢是从一开始的贵金属，贵金属本身它是有价值的，后来因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改变呢，我们以纸币的方式来替代贵金属，那么纸币呢成为某种程度上贵金属的标记物，相当于是一个借条。那么再往后呢，实际上纸币的背后就是国家信用的背书了，和贵金属之间的关系呢都不是那么紧密了。所以呢，现在的纸币的这个货币体系呢，大家看到的一个问题，全世界各国其实客观都存在嘛，那就是通货膨胀。 对， 那么在通货膨胀的基础上，纸币未来的上限能够有多少？其实这个完全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说某种经济条件的这个环境下说了算。而我们回头讲来，像数字货币，我一开始提到的比特币，比特币的上限就是2200万枚，不管你的世事风云如何变化，它的上限就是那么多。反倒比起来，好像比特币是不是看起来它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更小？而我们现在现有的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它的通货膨胀的风险性会更大。您认可这个说法吗？ 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说啊，这个通货膨胀也好，或者是说哎这个啊物价的变化也好啊，那么这些的话呢，当然跟你啊用来度量这个啊。这个商品的价格的啊度量的这个货币是有关系的，但是呢，也跟你这个商品的本身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跟你的生产供应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两个方面的话呢，啊，你要看到啊这个价格的变化，它是受啊多个因素的影响的，那你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哎，我们有些国家啊，它对啊，这个货币发行啊管理的比较规范、比较严格，那么执行的啊货币政策的目标啊也比较清晰，这样啊，大家对这个啊货币未来的价值啊它的稳定性就比较有信心，那合在一起的话呢，这种货币的币值就相对比较稳定，那这个通货膨胀的这种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 对， 啊，但是有些国家啊，它自己对自己的货币它发行没有什么太多的约束，超出了它的经济的这种需要来发行了很多的货币，那就会导致这个货币不值钱，然后最后就会导致物价上升啊，所谓的通货膨胀，那如果是我们说，哎，啊，比如像比特币这种啊私人发行的货币啊，如果说，哎，把它作为一个交易的货币来讲的话，那么它是你用单位的比特币啊来衡量的话，因为它的整个数量有限，而你的交易的需求量会不断的增加，那它可能会供不应求了，这种情况下，但是呢，你不要忘了啊，这种货币啊，它可以拆息， 它是可以是分叉，是吧？ 哎，不断的分叉，只要有技术啊改变一点，它马上产生另一个啊类型的货币啊，有黄金分叉或者什么分叉，另外。除了比特币以外，你基于互联网可以开发无穷多的货币，莱特币啊什么的，没有人去控制基于互联网的私人货币的发行的量，所以呢，没有人把控这个总的发行的规模和发行的类别，也没有人去管它，那就会非常的乱，有人可能觉得，哎，我用比特币，有人觉得用莱特币，将来就会形成各种不同货币之间的打架，然后会导致整个市场啊，金融市场，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私人货币情况的话，啊，产生比较混乱的价格的定价的体系，整个的啊金融体系会发生，我们不能说崩溃吧，但是至少是打架，啊，或者是说会有啊很大程度上面的啊这种不确定性的产生，你包括它现在也一样。就比特币本身的来讲的话啊，如果是我们看它的价格变化，它是忽高忽低，波动非常之大。如果你把它作为一种啊用来啊进行交易的一种啊这个记账的啊或者是清算支付的工具的话，那你的价格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会带来给交易者带来很大的风险和很大的啊成本。 对，就比特币这段时间的这个变化之快，那就头一天，你手里的比特币可以买一辆自行车，到第二天呢，你手里的比特币就可以买一辆汽车，到了第三天也许就能买一架飞机，但是到了第四天就只能买一块面包，就是这种 对 过山车的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我刚才的问题也是回答很多网上有一些朋友大家的一种就是算是某种偏见，就认为说比特币它基于技术，它不可能再有更多数量的增加。但实际上在现实中，比特币也可以拆分嘛，也可以分叉嘛。拆分就是0.0000000，这个零小数点之后的零其实是可以无限制的加上去的。那加上去的话，这个比特币的数量其实也就是在无限制的增加。那除了比特币本身之 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空气货币。现在我看网上各种币的名字，哦，五花八门，还有叫什么狗狗币的。前一段时间埃隆马斯克还为狗狗币代言啊，结果又导致又涨了一波。其实客观的来说又是割了一波韭菜，估计很多人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损失了不少的钱。所以回头说来，其实还是货币的本质要和国家的信用锚定，要和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是要锚定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货币才能够维持社会的正常的运行的这个秩序。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当数字货币推向金融市场，进入老百姓生活的时候，它如何和现有的货币体系进行一个融合。比如说我们知道现有的货币体系呢有 M0 M1 M2， 简单来说吧，大家手里的和银行里的， 对 啊，还有在那个国库里的，就类似吧，做这样的一些比喻。这些钱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数字人民币在面向市场的时候，它如何先与本国的金融体系进行融合，这个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个话题。 实际上的话呢，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一些考量了。 嗯， 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国家的话呢，从目前我们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对于我们法定数字人民币的定位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首先定位是现金类的，现在的现金的一种补充。 嗯，哎，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我们你前面提到的，就是 M0 这个部分的一个补充。 嗯， 也就是说，我们现金的使用通常是日常零散的这种分散的比较小额的这种交易，我们通常会用现金来进行支付。从我们国家对现金的管理来讲的话呢，你超过一定额度的交易，基本上就必须得用转账。以前我们用可以用支票，现在大部分的都是转账，要走账的。那么大概就是作为管理来讲你单位超过1000块钱以上的购买和收支，都可能都是要转账的。 一个单位啊。 对对， 1000块钱就要转账， 啊，对，一次啊。 哦， 对， 嗯， 那么所以现金的这个交易基本上就是属于零散的我们属于这种很小的小额的这种交易。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法定数字人民币的交易也是定位在这个现金类的这个交易上头来，但具体有可能你买个大件啊什么之类的就不见得完全要有这个限制了。还要看具体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后边可能会提到这个场景的应用。你要适用不同的场景了这也是为了管这个货币的管理的需要。这是从这个它的这个使用这个方面的这个要求来看，是这么来定义的。当然了如果将来我们说以我们这个数字法定数字货币不仅仅要用可以用在这个分散的零散的这些交易里头去用于零售方面的这个交易，也可以利用用在大众的批发的甚至是投资性的活动，那么可能就要开发另外一种交易用的大额的这种相应的货币了。 哦，跟现在还不是一个体系吗？ 它可以是纳入同一个体系，但是管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作为现金管理，那么就要遵循现有的这些规则。将来走账的话就会进入到这个大额转账的管理的要求。另外比如我们以前也是一样，如果是你要用支票的话，支票单独有一个支票的管理的系统。所以每一个类别它都有使用的时候它都有相应的一些管理的要求的。所以我现在的定位还是属于零售分散的小额的将来可能要发展。另外如果是用在跨境的时候可能还有跨境的一些管理。因为这个数字货币跟我们传统货币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呢，它是不需要走账的。 您刚才讲到说比如说大额的转账它是要走到那个走账的体系，然后您现在又说到数字货币又不需要走账， 不需要走账的， 这个该怎么理解？ 这是它的技术方面的特点。就是你随身拿的这个钱包里头装的数字货币就相当于你随身拿了一个物理的钱包装的人民币一样。 对， 可以随时支付，离线支付。所以这个你可以不经过这个银行的账户就可以去完成支付了。 那你想一想啊，如果不经过银行的账户你要完成支付，如果是大额的话，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有可能就是没有人去监控这个交易。你交易期那正常的交易那没问题，如果是非法的交易，那就会出来问题了。 对 啊，所以有这些后续的安全的问题了，一系列都出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说大额的我们要将来要走账呢？因为这个跟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不一样了啊。这个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它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在发行的时候它在技术上面就可以有所处理。它不需要走银行的账，只是走银行的钱包，但是它可以在中央银行的层面上面来看这个货币流到哪去了。大家可能熟悉的人这个人可能会知道啊，熟悉听众可能会知道啊，区块链的很重要的技术，它是可追溯。这个区块链这个货币比特币谁呢出来的，经过谁，发生什么交易，它都是能够追溯到的。 对， 可追溯性。中央银行就可以利用这个可追溯性知道你这个货币是到了哪去，发生什么交易了，它都是很清楚。但是经营这个货币的商业银行，它没有这个能力，除非中央银行授权它，把这个权益开放它，它是没有追溯能力的这也是数字法定数字货币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保密性特别好。除了中央银行以外发行者以外，其他的人都很难了解它的流动的方向。 对，就比如说这个货币要真的用来洗钱的话，一下就看出来它的流向了。 只有发行者知道。因为它能够打开它的密码。 对， 别的人都不知道。 而现在呢，整个货币经营啊，就以您刚才举的例子，商业银行在经营货币的时候，其实这个货币的流向它放贷给谁，又从谁那儿收回来，这些数据是只有商业银行第一时间知道，央行需要知道的话是要问商业银行去要这个数据的。我的理解对吗？ 对，现在的我们现在的传统的货币信用货币是吧，因为你的账户所有的你的个人或者企业账户都是开在商业银行的。 对， 因为中央银行是不对个人和企业提供这些交易性的商业性的服务的。它是银行的银行，它只对银行提供服务，它不对居民企业来提供服务。但是你居民和企业所有的金融活动都必须在商业银行开户。我们叫基本账户。那么你的所有的跟金融相关的财务相关的活动都是经过这些账户来处理的，流入流出。那商业银行就会掌握你这个账户的所有的运行的情况。所以中央银行如果需要的话，他要从商业银行呢调这个数据都没问题，或者商业银行要跟中央银行来汇报上报这个数据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现有的情况。但是一旦进入到数字货币你不需要开账户了。这个每个银行工商银行给你弄一个钱包这个建设银行可以给你弄一个钱包，它只是钱包。这个钱包装的现金，这个现金是什么样的现金它不知道。你这个钱包里头装了多少钱它也不清楚。这个钱只有你自己知道和中央银行知道。 这个里面会有两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是未来商业银行的角色是不是会被削减，就是商业银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央行通过相关的技术都可以知道每一笔钱每一块钱它的流向。 理论上面是这样，因为央行发行了数字货币，如果我们流通都是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话，央行对每一块钱每一块数字货币的所有的流动都能够很清楚。因为每经过一个手它就会有一个记录在那，在区块链里头上面会增加一些字符。它都有记录，它可以追溯永远追溯下去都没有问题的。这个理论上面讲是这样，但是将来有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计算量了，因为你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些后边跟的东西来都越来越多，它会所处理的这个信息的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交易也越来越大的话，可能对处理的能力它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说现实中间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理论上面 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央银行会知道啊，他如果他想知道，可以知道每一块数字货币啊过了谁的手，到了哪儿去，现在在哪儿，都非常清楚。 嗯， 因为区块链的特点就把这个东西定在那儿了。 那第二个问题是，那未来在数字货币的基础上，央行要出台相关的财政政策，是不是会变得更加的精准？我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用数字人民币，我今天早上到底吃的是豆浆还是油条，其实一看我的支付的记录他就明白了。那么如果每个人都用数字货币，他就会知道在北京的朝阳区某一个地方到底是有多少人今天早上吃了豆浆油条，然后有多少钱是用来吃豆浆油条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以豆浆油条为例，那么其实这个信号可以反推给数字银行，那么我的这个货币需要多少的投放量，那么这个数字是不是还可以反推给农业生产系统，反推给工业生产系统，那我们是不是又可以根据这些非常具体的数字来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呀，以及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呢？ 确实理论上面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按照啊区块链目前的这个技术啊，如果是数字货币建立在区块链这个技术之上的，那么所有的啊这个数字货币的流向，用在什么地方啊，进行什么样的交易，实际上都是非常清楚的啊。然后在什么地方啊停留了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发生了一次周转啊，在什么地方啊聚集了多少等等，都是非常清楚啊，这些信息都是非常精准，而且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按照这些这个数字货币的运行的这种特点来制定相应的政策，这个政策也是非常精准的，可以说理论上面这样。但是现实中间我们说这个即便是将来都是用数字货币了这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提到的，因为它需要庞大的这个计算能力来支撑这种运行，支撑这种数据的处理支撑这些数据的分析乃至数据的存储就它都会越来越这个需要庞大的这个越来越庞大的这个计算能力来支撑它。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现实中间可能也不存在问题了。 对，这个也是技术在发展过程当中对于整个产业界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我们已经看到了技术的方向，但是现在看到产业界呢，它的设备还不能满足这个方向的实现，那如何能够来提升整个相关的硬件设备？我觉得这个也很有可能是未来数字货币在发展过程当中所蕴含的商机之一。 对，确实是。 我们 现在的话呢，我们说可能就是这个数字钱包的这个创设和应用场景的这个铺设，还有就是中间的一些这个互联网的技术特别是在因为数字货币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流通的，那么这些硬件的和技术层面的投入可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交易你很重要的一点，第一就是安全性，第二就是速度。如果说你这些东西不安全你的数字钱包会被别人攻破，就像是别人小偷把你钱包偷走了，或者是说把你钱包里头的钱偷走了攻破了，那你就很麻烦了。但是这个钱包攻破，因为钱包是由各个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来创设的，钱的话呢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我们说这个钱的安全性还是很大的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改变区块链的技术因为区块链你要改写的话，改写那个区块链的这种里边的信息的话，你需要50%以上的区块链的这个主人吧，我们说每个点的主人认可才行，才能改变那么如果是说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钱还是比较安全的，钱包丢了可能没关系所以但是这个安全性也是很重要的安全性有保障了。第二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你的 速度 效率就交易完成比如说我买一包方便面我现在拿现金拿出来给你，你收完了方便面拿走钱你收到了但是如果是说一笔数字货币的转账我需要花5-6个小时， 我面都吃完了，钱还没到账呢，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这个比特币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了。就是说，它要完成一笔比特币的转账，这是从一个 所有者到另外一个所有者这个交易的话，那么他的时间比原来一开始要差很多了。 原因就是因为参与到整个这个游戏中的人越来越 多 了， 人多了， 需要那50%认可的时间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而且交易的啊活动也越来越复杂了，啊，多个方面的原因， 嗯 啊，如果你再对现有的比特币再进行分叉处理，再进行细分拆分的话， 嗯， 那它的交易的时间会更长， 嗯 啊，因为需要的计算量更大。那当然，将来如果是我们有量子计算，可能又有一个突破。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啊！ 但是您说的是可能会有突破， 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本期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了一下有关数字货币的一些背景，它和网络上很多私人开发的空气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以及呢，在数字货币未来运用的过程中，可能还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机会。这些呢，只是简单来探讨了一下。但我一看时间呢，我们这一期的科创中国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那么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希军老师的做客，谢谢您，赵老师。 不客气，谢谢大家。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之后呢，科创中国的栏目，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数字货币的更加深入的话题，比如说其中的创业机会啊，中国的数字货币如何和世界金融体系进行融合呀，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叶饼是一家热心的人，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卖香人，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新人。老爷子爱喝头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头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聊个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新北京骄傲，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常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常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日渐脚步匆匆时，食物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着我们秉持千年的信仰，顾念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不负一菜一茶繁杂艰辛。